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狠话它不能治雾霾，风局难以经常来，有人偷着使个坏事，尾气儿检测麻利快呀，那还不好吗？好什么呀？听我慢慢道来。一上来呢，这些时日以来啊，咱们都知道是吧，单双号的限行啊，这儿给乡亲们道声辛苦。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这么一码事儿，让我看了以后有那么一丢丢的小愤怒。怎么呢？说这个治霾不能靠风啊，啊那是必须的，那必须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淘汰落后的产能，这是治本之策。可是说新华社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说这个机动车尾气污染为什么久治未果呢？皆因为啊，在排放标准、检测方法、监管力度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儿，使得这个机动车尾气检测是造价突出，大量的高污染的机动车仍在合法的行驶。合法是加了引号的啊，花费巨大人力财力的机动车尾气治理措施是流于形式。您说说看，听了这个消息之后能不有那么一丢丢的小愤怒？必须得赞一句，这帮隔代的晚辈呀。说白了，咱们这单双号限行某种程度上等于是给这些个逃避了尾气检测的排污车辆在埋单。那我就不得不问上一句了，哎，机动车尾气检测实行的时间那可是不短了，说现如今才发现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漏洞，甚至不排除有监管不够的可能。哎，这个算不算是懒政惰政呢？难道说这些个问题有关部门一直都被蒙在那鼓里头吗？说一座现代化的城市管理的思路和手段是不是足够现代化呢？正是。什么才是现代化？并非高楼和大厦，城市需要好规划，是以人为本，别贪大。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有一小标题叫走进习近平心中的那座城。哪座城呀？中国的城市啊。说中国这个城市啊，未来的发展，人家说了，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那么新华社记者呢，就这个梳理了一番，说习近平如何描绘心中的理想城市。简短截说，话说是十几年前，习近平还是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当地有一位学者出了一本关于福州当地的文物保护啊，这个历史文化遗存这方面的著作，请习近平给作序。习近平是欣然命笔，其中有这么一句，说现在很多城市在开发建设当中，毁掉了许多的古建筑，搬来了很多的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了个性，是吧？什么叫做现代化的城市？马呦，我说你啊，走出你们电台大门，往东看啊，往西瞅啊，哈哈哈哈。那么咱们把这个搁在一边不说啊，单说从思想观念上而言，什么是现代化的城市？具备什么样的标准呢？首先一个，生活得便利吧，是吧？京戏里头再论呢，哪出啊？ 李大人，孟子清一家，金城墙里真不差，从不将心不平手，一日三餐有一 下，同志们说是这样藏起来不下，只怕是心也宽，地也跑，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上战场打比赛？ 生活便利之外呢，交通它得发达呀，您说呢？除此而外呢，社会得和谐呀。 为乡是花好鞭炮，春才智慧，官情还上楼，天空几分是爱，难道那有我只有小胖官卖的生意？ 还有吗？有啊，现代化城市标准第四个，治安必须是良好的。 天天我成些你要将他所打到官呀，办事打家还家，看他犯法不犯法，点头去分帅帅， 是吧？夭夭之逃说的太对了，国以民为本，所以说现代化城市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百姓要安居呀，您说呢？学习雷锋好榜样，为民服务是理应当，刁难群众这个得曝光，晒晒这个臭流氓哟。怎么这么说呀？那您看看，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您也得这么说啊，这么评价是吗？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甘肃有一个临泽那个地方，当地有一退休王老师，退休教师老王，说是到有关部门县房管局申请办理房产证，哎，遭到这个局里头产权产级监管所的所长，这个人叫赵克兵，曝光了啊。为什么呀？刁难人家王老师，明知道所需要补充哪些材料，但是却不一次性告知，爱搭不理，态度还挺蛮横，导致王老师那么大岁数办这个证是先后跑了九趟，办证过程历时55天。现在那姓赵的呢，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您说说看，就这个态度为民办事，您指望他？嘿嘿， 胆大的狗差官， 是厕所里头瞅一眼，当街掏出10000元，打开舱门，他要抽烟是善恶就在一念间呐。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给曝光了，说是头几日打从曼谷飞普吉一趟航班之上，说这个航班啊，由于天气的原因，飞普吉的过程当中呢，说不行，咱们在另外一机场先等等。另外这飞机也需要加油，在这个加油的时候，有一位中国的乘客站起来了，把门打开，哎，干嘛呀？我要抽烟。好嘛，空乘说这不行啊，这个马上飞机就起飞，正加油呢，您抽烟您干嘛呀？打算点火啊？啊，那不就成火球了吗？那不安全呢，那不成。呵， 又开始啊一通脏话卷着骂人家空城，给曝光了。还有那个瞅一眼的呢，瞅一眼怎么了？可说呢，瞅一眼瞅一眼呗。嘿，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西安火锅店里头，哥几个跟那儿烧烤涮呢，啊，吃一半说上洗手间，在这个洗手间里头，让人给愣揍了一顿，哎呀，打的是遍体鳞伤。那问了为什么呢？嗨，我就那什么的时候，我多看了边上有一人看了他一眼，那主急了，你干什么？我说我看怎么了？得为这打起来了，你瞧了没有？还有骂警察的呢。哎呦，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齐鲁晚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哎，我老家济南的交警整治违法停车，哎呀呀，来了一位啊女汉子，呵，这个难听啊，各种脏话啊，哎呀，就是跟这交警就是抬杠，愣是骂了交警20分钟，那也得罚款啊，那也得接受那个处罚呀，是吧？还有那个事儿呢，这是济南啊，济南的事情暂且按下不表，咱们单说山东德州，德州府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呼啊，这是爱警察的，哎，爱警察就甭说了，这应该的什么呀？德州交警啊，夜查酒驾，查着了吗？查着了。这个是个酒驾的，这是个男的啊，拉了一车他们家亲戚出去吃饭喝了。警察说那就这个吹完了以后您就接受罚款。不，这那哪成啊，我们全家一车人啊都疯了。哎，什么叫疯了？耍酒疯啊。哎呀，其中有一女的啊，咱也不知道啊，这多大岁数，上去砰一把就把交警给抱住了。行行行行行，干嘛呀这是？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不成吗？好嘛，这不都无赖吗？可说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讲这么一档子事儿啊，事情发生在湖南长沙。这头几日，公交车上一男的呀，突发心脏病是哐当躺下了。大伙儿一看，哟，赶紧的吧，打电话叫救护车是怎么着啊？看看不行，给他那个通通风啊。正这功夫，这男的颤颤巍巍打怀里头蹭。掏出一沓钞票来，嚯，干新干新的人民币，整个是10000元，直接打银行取的。哎呀，大伙儿快好心人救救我！大家说不用啊，您收好了吧，您没这个，我们也帮你，也救你。为什么呢？哎呀，我老觉得这个好像啊人情冷漠似的。我看我花钱我才保险，嗨，哪儿的事儿去？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呗。啊，之风局最近很勤快，但是吹出的蓝天真不赖，也没法继续要期待啊、板好嘛。我是立新，短信或者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立新，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画里画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今天的人民网新华网头条说的什么事儿啊？就那个深圳山体滑坡那事儿，您知道了吧？习近平、李克强对这个抢险救援做出了指示，目前失联人员91位了，多处有生命迹象，这得赶紧麻利的下手救啊。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是人口与计生法今儿起审议，全面二孩将统一落地。新浪这又开始查办了啊，社科院一个研究院是公款旅游怎么办呢？党委和他的纪委书记啊双双被开，俩书记给开了。腾讯说这个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灰霾面积扩大到了66万平方公里，好嘛。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其他的这个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深圳山体滑坡已经毁了33栋建筑。哎呀，北京晨报说是这个应急措施降低了 PM2.5 的浓度，明天雾霾是最严重的，星期三啊，那差不多就建好了。京华时报说这个中韩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啊。新京报啊说是咱北京近10000套公租房的房源启动公开摇号配租。环球时报说这个美国不消停，他们这个 B52 轰炸机晃晃悠悠的 来至在咱们的南海，自个儿还解释，还往外圆呢。哎呀，你们不知道，我们这是误闯啊，就来到南海那个华阳礁那个地方，这不是挑衅之举吗？遭到解放军是警告驱离。咱说啊，老是误闯，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成心的了。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给各位来说大报，今天的人民日报一版的一篇小言论，说是这个安全的意识可是不能滑坡，说那深圳那山体滑坡那个事情啊，这个人还没救完呢，那是啊，得抓紧的。但是呢，还有一节说是快到年根了，安全生产、社会的安全，那都得特别的啊给劲，是吧？特别的注意啊，是吧？这个东西它不能够松套啊，不能掉链子呀。新华每日电讯就说啊，说这个目前这雾霾灰霾五的，嘿嘿，您猜怎么着？有关部门派出6个督察组，接连。搁哪哈？您猜，搁俺们老家东三省，那逮出来10个大型顶风企业，还有企业在昧心抄牌，还往外排污呢，哈哈！人民日报说了啊，13-5规划建议提出来，美丽中国有赖环保铁腕。啊，说是环境总体改善这个困难到底在什么地方？大气、水、土壤。3大治污的这个战役推进的节奏还有点慢呐，特别是什么呢？形势不容乐观，怎么讲？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尤其要避免环保沦为牺牲品，拿这个说事儿，是吧？拿 GDP 说事儿，哎呀，你看看这个经济啊，没有环保哪来的经济啊？没有绿水蓝天，大伙都吃什么喝什么呀？是这么个道理啊。人民日报多方给力，建设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没有围墙啊。对了，就是社会各方面啊助力这个养老啊这个事情。今天的一句话新闻还就是一句话啊，但是一句话很重要，各位啊拿笔记本记一下。哎，好嘛，北京青年报说的啊，说是那个外国阳春节要来了啊，这个星期嘛，人外国人的春节咱啊，对，有人就好奇这个嘛，跟这个风嘛。但是您记住啊，有些个跟这个外国洋春节有关的那个物件啊，那您可得当心。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他们那棵树啊，他们那棵树啊，那棵树是吧，春节树啊，有异味啊。还有那彩球啊什么的，那个金粉那玩意儿也不健康。所以北京市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低劣质的外国洋春节的礼物有可能成为健康的杀手，是吧？今日人物头一位，这个实验当中不幸遇难的博士后小伙子姓孟，这您听说过了哈，上周末的事情，清华呀一个实验室啊扑着了，他们这化学系的博士后小妹是不幸遇难。在那之后呢，这网友也是大伙爱猜爱聊，你说这你有什么好聊的，一个人命的事情。哎呀，这个事情啊你们不知道，实验过程当中啊，是不是那个高度易燃的什么化学品，好像叫舒丁基离啊，这东西啊，哎呀掉地上它着了，你又没在现场，你说这干嘛呢？所以说呢，后来家属啊公开来表态，说学校说了不是这个事情引发的，什么原因那就好好查呗，咱就别跟着边上瞎呛呛了。京华时报今日人物 环保执法人员。说这环境执法啊，这个监管得有力度，人家广东那边有力度。环境执法检查将摇号进行，哎啊啊，你看看，就说现场检查这工作之前摇号啊，执法人员和检查对象之间谁跟谁都不知道，是吧？这还是一出京戏，知道吗？哪出啊？三岔口啊，您呢？ 哎，我说，哎，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这个手机尾号4903说听出来了，今儿哥们儿我嗓子发沉，哈哈哈，是，这不是一般的都是这个周一综合症，感觉每到星期一啊，这嗓子都不利了，是吧？歇大了，哈哈。说这个8572说咱们不行，托托人找个关系给这个风局办个北京户口吗？啊，他有暂住证，哎，好，开玩笑啊。这个9418啊，好些朋友是吧？这个看看微信上头啊，这是秀猫啊，说真是啊，你这是静无扰啊，真是啊，这执法摇号啊，这啪啪熊，这个怎么这个有时候在外头这个新闻报道说惹事儿，怎么老是中国人啊？嗨，不是老是中国人，外国人也有讨厌的，但是这个咱们不是同胞，能关心咱们自个儿的事儿吗？是吧？是吧？远方的老客。啊，说这平戏京戏都不错啊，智叟翁实在人啊，真是啊，这个形式主义啊，那真是比腐败那还麻烦，那可不是吗？啊，都是危害严重啊啊，尹无朋是吧？这个哎呀，那个啊，阳春节那都不是咱们中国人的节日是吧？对啊，这大侄女这几天要休假，哈哈，对，洪生就是过中国节嘛，反常啊，50后美羊羊。是吧？这个平常啊，还有红生小铃铛啊，这个平安心安戴南啊，这个老宋师傅是吧？一杯清茶是吧？这个大伙都来了啊，都挺好的啊。还有这个阳光啊，阳光说这个现代化城市，那这个是吧？这个没有个性可不行。那是啊，司马光砸缸啊，还有这个豪歇啊，豪歇朋友啊，这就还啊，有人把我这照片给登出来了啊，登出来，对，啊，这是可以的啊，这可以，这可以，哈哈，看看啊，还有朋友来了啊，我瞅这是啊，哟，这是你看，一等了一新朋友嘛，江新华啊，这以前没见过，还有荣师傅啊，荣师傅敬礼来了啊，对，抓紧啊，继续聊着，聊点什么事呢？聊一个骗子吧，好嘛，《京华时报》的报道。说这男的呀，这哥们住大兴小区里头，老陈40来岁了，这个见天早上起来呢，是出去吧，甭管是干嘛去，门口老趴着一车啊，拉活的啊，对，拉活的，没弄清楚啊，是的哥呀还是黑哥，哎，黑啊，黑的哥嘛，反正甭管干嘛的吧，就是做买卖的吧，啊，于这老陈说，哟，那就坐你这车吧。车上跟人聊天啊，我是园林局的，我在外面有工程，我这现在就是缺钱，得就靠这个方式啊，前前后后里外里骗了好几个人，先后从4个人那个地方骗取了这个现金就28000啊，人家不干了，这钱那个出去了，您这工程到底有影没影啊？能有影吗？那是个骗子呀，得了，逮起来了。 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再说个档子事情啊，这事儿真是让人想到现在我都没整明白，是吧？没整明白这人就死了啊。北京晨报的报道，这事儿啊，打官司告状在法院正审理呢。说在这个顺义啊，这是今年2月份发生一档子事儿，老杨跟前头开着车。老杨和老尹啊，这俩人之前貌似根本就不认识啊，一前一后，老杨在前头，老尹在后头，谁成想这个老尹开着车一加速，把这车别在老杨这车头里，把这老杨这车别停了，